好，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时间，也求你借着今天的成人主日学，赐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认知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犯了罪，然而我们却有其盼望，因为你的拯救，因为你儿子的救赎之功。就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今天是新敏信仰告白第六章，讲到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新敏信仰告白从第一章到第六章，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每个它的进度是有其原因、有其逻辑脉络的。第一章我们那个时候在讨论的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有点意外，它第一章并不是讨论上帝本身是谁，而是讨论我们如何认识上帝。或者启示论或者圣经论，奠定了这个基础之后，它有点像是按照圣经它的次序，先讲上帝，然后讲上帝的旨意，因为这个上帝的旨意特别是关乎他外在的工作，因为你要先讲到上帝的旨意，你才再进一步的讲上帝的创造，因为创造是凭着他的旨意创造出来，不是自然变出来的。创造之后，接下来有什么？上帝外在的工作，我们上礼拜讲说，以人的角度来说，可以分成两个category， 就是创造从无到有，然后护理就是上帝的保护、管理、维持着从无到有的这创造。接下来。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的就是上帝创造包括人是甚好的，但是实际上却在历史之中的事实就是人现在不是甚好的，人落入堕落，或者人落入上帝愤怒的光景之中。 OK， 第六章我们也之前有讲到，在第五章其实就讲到上帝的护理的时候，已经谈到罪有这个事实，但是罪并非是在上帝的管理之外，也是在上帝的管理、上帝的护理的权在上帝的管理之下。OK， 我们今天看的就是人的堕落、堕落的后果。OK， 我们干脆。一起来念6.1好了。6.1，我们的OK， 这个罪是讲到创世纪第三章的人所犯的，上帝创造人之后人所犯的第一个罪。他说这个罪是在撒旦的狡猾和试探所引诱之下。创世纪第三章撒旦这个名词并没有出现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但是那个蛇就是撒旦，或者他是撒旦的化身，你要怎么理解都可以。是在他的试探和狡猾之下所引诱。一个 trick question， 这是不是第一个罪？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所犯的罪是不是第一个罪？应该是，对不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因为这边讲说有撒旦的什么狡猾，然后撒旦去试探他，所以撒旦是不是犯了罪？是，对，我刚刚那个问题就有点是那个 trick question， 那个问题陷阱式的问题，他是人所犯的第一个罪，但是在圣经的启示之中，在人犯罪之前，撒旦已经堕落了 ，OK， 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是在何时堕落，或者他为什么堕落。事实是他的确堕落，而且他喜欢看到人其他的受造物犯罪，所以他去引诱 我们的始祖撒旦啊，不对，我们的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这犯罪是什么呢？吃上帝所禁之果而犯了罪。Okay, 就是那一个所有的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唯有分别善恶果子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唯他们就是吃了这个分别善恶，上帝特别明确的讲说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吃的那果子他们吃了。Okay, 而这个犯罪并不是在上帝的旨意之外，先贤们在 6.1 又重申这个概念，却是按着他自己的智慧和他的 Holy Council 神圣的旨意容许，注意这边又出现 permit 容许他们犯罪。但是我们记得，因为上章所讲，这容许并不是束手无策，你要做我也没办法限制你，所以你就做吧，这样的容许不是 bare permission。 OK， 我们把这记在心里面，借此要来荣耀他自己。就连犯罪，犯第一个罪，最终的 end， 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神的荣耀。OK， 我们看一下讲义上面，先记得上帝创造的人是甚好的。OK， 在第四章4.2那边有讲到，上帝创造人，人是有上帝的知识、公义和圣洁。而且有上帝的，就是代表有上帝的律法刻在写在他们的心上 ，moral law。因为如果人有上帝的形象，不管你如何理解上帝形象，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有上帝形象人必然反映上帝道德的属性。OK， 这个在圣经里面是以知识、公义和圣洁来表达，也就是说，上帝创造人并不是一个 clean slate， 完全是处于道德中立的状态，是圣好的，是有知识、公义和圣洁的，是认识上帝，也这个认识是真实的，也有 righteousness， 在上帝面前也有一个公义的地位，他的心智、意念也是圣洁的，没有受到污染的。OK， 这是人的本性，这是刻，或者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那刻在人的心上的 moral law， 道德律。也有顺服上帝的能力。OK， 这个在我们之后，其实在第九章讲到自由意志的时候，也会，其实自由那边，等我们到第九章的时候，那个概念我们在这边还有之前就已经重复讲过很多次了。也有顺服上帝的能力，也被赐予一个命令。再回到也有顺服上帝的能力，这边讲的是，容许他们犯罪。这个犯罪并不是出于他一定要犯罪。OK， 容许。有顺服上帝的能力，言下之意也就是说也有不顺服上帝的能力。我们等一下再讲。不止如此，不止有上帝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就是人的本性，如果是上帝的形象，自然就反映上帝道德的属性，就有上帝的律法，这反映上帝道德的本性的律法写在人的心上。还被赐予一个命令，这个命令神学家会说是一个 positive probationary command， 实证律，一个验证的，要验证亚当和夏娃是否顺服的命令，就是按照他最圣洁、最智慧的旨意下达了这个命令。我们之前已经解释过何为实证律，实证律相对来讲就是道德律。道德律之所以你只有一位上帝，你不可枉称上帝的名，你不可为自己造形象，你必须守安息日，你不能杀人等等等等，这些命令都反映上帝的本性，上帝就是这样的一位圣洁公义的上帝，因此你必须守这些戒律。而这些戒律之你必须守的原因，就是这些律的 本身就是反映上帝的道德本性。但是实证律 positive command， 你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子，是不是那个果子本身就有其效用或者功用，或者很毒，或者它就反映了上帝某种本性？不是 ，right？ 上帝可以选那棵树的果子，或另外一棵树的果子，可能是榴莲树，可能是 I don't know 杨桃树。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喜欢吃杨桃。star fruit， 杨梅很好吃，可是杨桃很难，我觉得。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指定，就是他为了要达到他的某一个目的，他指定这棵树，就是这棵树你不能吃。但是并不是说这棵树的果子本身有毒，或者它本身就是，一定有其本身的效率。这有一点像红绿灯，为什么我们不闯红绿灯？为什么不闯红灯？因为红色本身就一定代表什么吗？还是在大家的共识之下，红灯就代表是你不能过，因为你过可能会带来一些后果，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譬如说红绿灯这个，你要遵守红绿灯，它本身之中也有实证律，并不是红色绿色本身就一定会，你闯红灯就一定会带来某个后果，带来交通意外等等，而是在大家的共识之下就有其效力，你懂我的意思？那我们会说这个实证律不可吃那棵树的果子，是在上帝的约，什么约之下就有其效力。这个约是什么约？行为之约，第一个约，我们之后会再讲到，下一章就会讲到。OK， 好。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而就是这一个 positive law， 不可吃那个树的果子。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为什么这是这么严重。为什么只不过是一个果子嘛？这有什么严重？也许你会听过有些人会这么讲，但是我们等一下可以再解释。我们再回到说是亚当，他有顺服上帝的能力，言下之意就是他也有不顺服上帝的能力，或者可能他本来是圣洁，本来是无罪的。人之初，性本善，这句话的确在某些程度上面是完全正确的，上帝创造人是甚好的，有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他并不是一定会一直维持在这个无罪圣洁的状况之中，他有可能从这个状况之中堕落，失去这个原来的知识、圣洁和公义。而在上帝最圣洁最智慧的旨意之中，就是设立了这个命令来测试是不是他可以留在他最起初的状况之中，甚至超越这个状况，或者 advance 这个状况，得到那永远的福乐，也就是说他永远享有上帝不会断裂的团契和相交，也就是上帝最先创造人最终的目的。但是他需要透过这个试炼，他需要遵守，靠着他的 personal perfect obedience， 靠着他个人完全的顺服，达到这个通过这个命令，或者通过这个测试。但是实际上他没有，亚当与其伸手吃下生命树的果子，他是伸手吃下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他 failed。他也的确有可能犯罪，他也确实犯了罪，他吃了不可吃的果子，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个罪，或者原罪 original sin。 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在教会中，有些教会他会不承认人有原罪这个概念。 OK， 好，这就是第一个罪，这就是原罪。它不只是第一个罪，也是之后的言语会说每个人都在亚当里面犯了罪，因为这个罪每个人都犯了罪。我们等一下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是按照自己圣洁智慧的旨意容许亚当犯罪。对不起，我好像给你们的那个，我发现我这次的讲义有一些好多错误，那个西敏信仰告白他那个 title 应该是6.1到6.6，我好像还是5.4到5.7，好像还没有改过来，没关系。那那个秀燕姐说，你们手上的讲义印了3页，是不是？好像有点多，它字印的比较大。我不知道今天讲的完讲不完，可能是分两次，第六章讲两次。But that's okay. 犯这个罪，伸手吃下那看着美善可以作为食物的果子，有这么严重吗？不就是一个果子，而且你不是说那个果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或者毒性等等，只不过是上帝就叫你不要吃那个果子，吃了又怎么样？毕竟我们的孩子，如果我们叫他不要吃巧克力，他吃了一个巧克力，我们可能不会永远把他打到地狱里面去。你会说这个有这么严重吗？我闯红灯有这么严重吗？我们看一下犯下这第一个罪 original sin 之严重性。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罪？其实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就是罪，就是犯罪 ，right？ 这是圣经的定义，约翰一书3章4节，在6.6那边也有重生这个概念。罪并不是一个很泛抽象的概念，到底什么是罪？罪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包括这一个特别赐下给我们主中的 positive command， 不可吃这树上的果子，所以这是罪。这罪后面他伸手吃下那树上果子，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背后所这个我们先祖所面对的问题，当那条蛇来诱惑他们的时候，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最终是我要凭着我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吗？因为圣经的确讲说，那眼目看着是可喜悦的，可以当做食物的，好的。圣经并没有否认这点，所以我有点怀疑它到底是不是榴莲树，因为榴莲树，那个果子那个看起来可能你不会直接想到那个可以当成食物，也许可能 I don't know， 但是不管你自己看那个是不是好，你是要照你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还是按照上帝告诉你的，因为这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就应该看它是以为恶的，就是你吃了那个就是犯罪。你到底是用上帝的标准还是你自己的标准？你到底信不信上帝？你信不信他的话语？你把不把他当作上帝？因为他说了，所以我是受造物，我理当顺从他。OK， 我理当凭着他所赐给我的圣灵，他所赐给我的，甚至我们可以说信心，相信他的话语。OK。还是我要凭着我自己的判断来说啊，应该不是叫我什么都不吃吧，他不会那么的吝啬吧，蛇不是说岂不是所有树上果子都不能吃？ OK， 到底是上帝的话语还是凭着信不信他所做的话语？而且要知道犯罪的对象不是别人，甚至不是一个人的孩子对人的父母犯罪，而是受造物对造物主上帝。所以你从这几个方面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个罪并不是只是吃下那个果子，它的严重性基本上就是否认上帝，不信上帝。也就是说从这个罪里面你可以看出人之后所有罪的源头。但是先贤们说这个罪最终的目的在上帝的智慧和旨意之中是要荣耀他自己，也的确是如此。因为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罪的话就没有哥哥他，就没有十字架。OK，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了，亚当的光景，如果他当时没有犯罪，就是最初的 original state， 上帝创造他放在伊甸园里的那个光景，他仍然是在这个命令之下，那个光景有上帝的知识圣洁和公义，也受命于这个 probationary command 之下， 当时他的光景和现在你我的光景，也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生在罪孽里面，却是得蒙救赎的罪人，罪得到饶恕，却仍然在世上会犯罪的罪人。你乐意在亚当的光景里面，还是在你现在的光景里面？哪一个光景比较好？亚当，大家发挥，为什么说亚当的人可以讨论一下吗？为什么？上帝给我们的什么？知识，对。OK， 可以，对，的确，亚当看来就是之后他犯了罪之后，他就躲避上帝。言下之意就是，当初他是可以与上帝所谓面对面有享有团契的，所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人家说：“那其他人有没有想法？说我们现在光景是比较好的。”哦，夫妻之间意见不同哦。Yes, OK. 你们听到慧婉所讲的吗？我刚有说，我们是罪人，我们也生在罪孽之中，我们也实际犯了罪。但是凡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信耶稣的人，就是罪得赦免的人。但是我们也不否认，罪得赦免的人，我们在地上仍然会犯罪。我们是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但是神学家会说，我们现在光景远远比亚当当初光景要好得太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那个。慧婉刚刚所讲到的，我们有这个确据，将来我们会不再犯罪。有什么确据？因为我们已经被赐予那圣灵，圣灵就是我们将来要得荣耀的那个印证。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讲，我们现在凡蒙耶稣基督救恩的人，有他圣灵的人，就得他保守，他必拯救我们，拯救到底。可是亚当并没有这个确据。他要等到他犯罪以后，他才得到这个确据，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说，亚当是靠着他的行为，试着要得到那未来的奖赏，我们是靠谁的作为得到那未来的奖赏？主耶稣基督，而且是他所赐给我们的。在此之上，就算我们现在落日的光景，因我们会有诸多的软弱，我们会遇见许多的困苦，我们会犯罪，我们会与罪挣扎。但是我们也知道，有一天的之后会有讲到信仰告白。我们得荣耀的时候，我们就不可能再犯罪。OK， 为神学家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叙述，上帝的救赎历史之中，人在上帝的救赎历史之中有确实具体的进度。亚当和夏娃他们是无罪却可能犯罪，他们一旦犯罪，所有的人他们的后代就变成有罪也不可能不犯罪。他们的后代之中，蒙上帝救赎、蒙上帝拣选的人，赐给他儿子的人又是什么？有罪却可能行出善的人。 OK， 最后要当我们新天新地到来的时候，得荣耀的时候，得荣耀的那个光景之中，就是无罪也不可能犯罪。有罪也可能行出义的人，有罪也会犯罪，但是却已经有行义的，因为圣灵的已经在地上已经有行义的能力的这种人，之后必然也会无罪而全然行义，全然不可能犯罪。所以就此之下，我们有这个确据，我们有得救确据， 会比亚当最初，他必须要靠自己的行为、自己的顺服，才有这个确据会更好。反而会这么讲。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好，我们看 6.2 好了。奠定了人的确犯罪这个事实，就是先说好了，我们看到 6.1 这边讲的是什么？谁犯了罪？是我们的先祖亚当和夏娃犯了罪。Okay. 借着这个罪，他们就从原来的公义和原来与上帝的团契，好像我们的翻译版本 communion 它翻译成相交和还是什么交谊，团契之中堕落或 fell from 堕落，过去式曾经发生的历史事实，堕落了，然后堕落之后是怎么样？你吃的那日必死，必定会死，就死在罪中。中文翻译。在灵魂和身体的各方面，包括其一切的功用，都被完全被玷污了。这边讲到犯罪的事实之后所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是失去，这边的用词是失去原来的 righteousness。 公义是关乎人在上帝面前的定位，义或不义，能不能站在上帝面前或不能够站在上帝面前。原来亚当和夏娃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犯罪之后他们就躲起来， OK， 没有办法再来到上帝面前，失去原来的公义，也因此人无圣洁就不能见主，没有原来圣洁，他们没有办法就不再享有与上帝原有的那个 communion， OK， 割掉。你可以看到罪是多么的严重，我们都觉得不是很严重，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体验过与上帝全然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交的那喜乐和福乐。不只是如此，这定义上就变成你是死在罪中。怎么说是死在罪中呢？你的整个的 faculty， 你的灵魂和身体都受到污染。Okay? 所以你吃的那日必死，不只是你的身体有一天会死亡，而是说你的灵魂就已经死亡。你的灵魂死亡就是你失去与上帝的 communion 和失去在上帝面前的地位，那个原来的公义。死亡的人就没有办法，只能做死亡人所做的事。OK， 引用的经文可以看帖撒罗尼迦后书1:8-10，那边讲到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 okay, 他们要受刑罚。这个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我们有的时候习惯讲说在地狱里面就是与上帝隔绝，其实严格来说不是与上帝隔绝，如果与上帝隔绝，地狱还蛮好受的，有点像约拿，他真的能够逃避上帝的面。地狱之所以是地狱，你永远不能忘记你是上帝，是上帝，他真的是上帝，但是你无分于他的荣光和他的 communion， 但是你永远知道上帝是圣洁公义上帝，你也永远在他的审判和愤怒之下，你不会不知道有上帝在那里，你不会所谓的与他隔绝。 OK，在这边讲到的 6.2 特别提到罪的后果是影响是全面性的，影响到你的身体，你的整个人，你的 whole person， person 就是肉体和灵魂，全面受到影响。你要怎么理解？你可以用形容人有上帝形象的那三个 category 来理解。你失去对上帝的真知识，你的心智，你的分辨能力受到影响，你失去在上帝面前的，你失去原来的圣洁 holiness， 你的情操都变成不圣洁的， OK， 你的 affection 变成不圣洁，你也失去那公义 the righteous， 你的 will， 你的意志都变成是不公义的意志，你无法 will what is righteous， 你无法，就是你的心智都已经全然受到污染。也就是说，你已经失去窄义上神学家、改革工神学家会在这里做分辨。你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形象。这个窄义的上帝形象就是知识圣洁和公义。但是你是不是就不是人了呢？因为如果人是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你失去上帝形象，严格来说你就不是人了嘛，对不对？ No， 你仍然还是人，所以广义来说你仍然有上帝的形象。这是什么？你仍然有分辨的能力，你仍然有某种程度上面知道羞辱。就像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会知道要从上帝的面前躲避， OK。 但是你的整个人身体和灵魂全面性遭受到破坏。你仍然是人，你不能说，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罪对人来说是 very dehumanizing， 非常去人性化，严严重重的彻底了破坏了上帝本来创造你的形象。所以你有的形象，你仍然是人，你仍然不是说你犯了罪以后你就变成好像禽兽还不如，某些程度是啊，但是你还是人 ，OK， 所以窄义的上帝形象和广义的上帝形象，这是改革中神学一个我觉得还蛮精彩的一个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到底什么是上帝的形象。那堕落的人是不是仍然还有上帝形象？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不是人了 ，No。所以他们用这个来分辨。关于这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OK， 关于全然的败坏 （total depravity）， 这是所谓五大要点其中一点 ，right？ 人是全然的败坏，这并不是说人坏到最坏的极限，而是说人的每一个层面都受到了败坏。有的时候，像天主教，他们会觉得说，堕落以后，人是处在一个道德的中立状况，只是他没有得到那 super 啊 ，donus super adem， 就是上帝赐予的给你的恩典，让你能够让你不犯罪。但是那个只是你失去本来就不是属于你人性的东西，所以你是处在一个中立的状况。然后你再可以判断我是否要顺服上帝的旨意，或者不顺服上帝的旨意。这跟亚米念的概念也是很类似的。亚米念仍然为人性堕落的人性保留那一点点光辉，人性的光辉，人可以借其光辉，也必须借其这残留的这个 free will 判断能力归向上帝。而我们会说人是全然的败坏，全然败坏不是说坏到至极，因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坏到至极，那现在世界会比我们想象的更糟糕到几百度，而是说每一个人都全然败坏，没有办法归向上帝。你没有办法再凭着我中立的判断能力，我中立的 reasoning 理性，然后来判断圣经中的证据，大自然给我的证据，然后我说 OK， 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合理的，所以我自己归向他。如果你归向他的话，那都不是出于你自己，因为你自己所有你的人的每一个层面，包括你的理性，都已经遭受到破坏。关于这一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应该照我们的经验都可以看得出来，若非有上帝的普遍的恩典，若非有他5.4里面讲限制罪、管理罪，我们现在世界会遭到更糟糕。其中一个普遍的恩典就是上帝在地上设立政府和法律来规范人犯罪的程度，这并不能叫你得救，但是仍然是上帝的恩典，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受的。但是凭着这个，你没有办法归向上帝。OK， 6.2，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想法？ 譬如说天主教，它会有个概念，就是凡人性都有，人性其中就有其败坏，只要是人。但是那不是罪，是看你有没有行出那个罪行来。哎，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就是那个上帝赐给人那个恩典，阻止人行出罪行的那个恩典从人身上抽出来了。OK， 但是因为你本身中的我这边有写吗 ？Concupiscence。Concupiscence， 这我知道，我不知道中文是不是也是翻译成败坏，就是说这个是特别是讲人本性就有的，或者就是说其实很多我们的弟兄姐妹也是这样理解人性，只要是人就必犯罪，因为你是人就必然会犯罪，你懂我的意思吗？天主教理解就是只要是人就有犯罪的倾向，或者只要是属于肉体，你可以看到这种两元化，只要是属于肉体的都是不好的，都有犯罪的倾向，但是他却又不会说那个是罪，只是有犯罪倾向。那你这个就跟怡心刚提到的，在天主教理解之中，如果上帝把他那个 super addendum 额外的恩典取掉以后，人是不是就是犯罪了呢？不一定，因为他们会说你有犯罪倾向或有人性的败坏，但是你没有行出来，那个就不算罪。所以你还是可以决定靠着你自己的意志行或不行，但是上帝也会给你恩典，其他的恩典帮助你不要行出罪来。但是基本上堕落的人性还是处于中立的。亚米念很类似这样子，他也许没有这 concupiscence 的这个概念，或者人本性的败坏的概念，但是他仍然保存一个，就是说堕落的人之后，你们大概知道亚米念的，就是说那个信心是出于人他自己的，也就是说人还是有凭着自己的能力做出这个决定，归向上帝的决定。也就是说他在人性之中，堕落人性之中，还是保存了一个中立的 element， 就是借着这个点，他说这个才算是人的信心，借此信心成义，或者因此信心成义，或者说凭此信心成义，或者算这个信心为义。这是亚米念的概念。我们会说我们也是信心，也是人得救的一个，你甚至可以说是一个 condition， 一个条件，但是这条件是上帝赐给，不是出于你自己。 OK， 所以这个跟对怡心提出一个，这个跟 anthropology 人论就有很大的关系。你怎么理解人，尤其是堕落之后的人，堕落之后的人是不是仍然可以归向上帝，是不是仍然可以靠着自己的，不管那能力是多么的微小，仍然有一丝毫的 spark， 一个光点。阳明会说会，你可以，你就是要凭着那个转向上帝，但是那仍然是出于你自己，还是你全然已经没有能力了。这不是说你不能行出某些的善行，在上帝的护理之下，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实际的他们可以行出很多的善行，人也可以做好事、right? 我们看到我们诚实的说法，就是有很多基督徒你在看他外在的行为比不上那些非基督徒、但是我们讲的这个真正的蒙上帝所悦纳的那个善行，是只有基督徒才行得出来，因为那是上帝的工作，是借着他圣灵凭着他儿子救赎之功赐给人，设计人，立定在你心里面，叫你行事立志都是成就他的美意，都是出于上帝，你行出来却是出于上帝。这种善行，蒙上帝所悦纳善行，可以称你为义的善行，只有基督徒才有，因为只有基督徒有基督的灵还有这个能力。其他的善行，以赛亚书的说法就是在上帝面前都只不过是污秽的脏rags， 脏 都会回答疑心的问题吗？所以对，这个关乎你怎么看堕落的人，堕落的人是否仍然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归向上帝，还是全然已经败坏，没有办法归向上帝？这个是我们和亚米念之间一个很主要的差别。OK， 我们看能不能这讲到原罪如何，我们如何 partake， 如何有份于那 original sin 6.3， 还是讲一下。这边在你们的心意、心敏信条上面有一个很严重的翻译错误，我在讲义里面有讲出来。你们看得出来错误在哪里吗？我的讲义里面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那边我有做比较，你看得出来这中间它表达什么样的概念有所不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然后我们下礼拜再从 6.3 开始讲。也就是说新译的翻译有其错误，但是我觉得也是一个好的机会让我们检视我们怎么样理解人堕落的人亚当的后裔如何有份于亚当他们的原罪。OK， 他说我们先看原来那个他的 They being the root of all mankind， 他们既然是所有人类的根源，这个 Van Dixhorn 特别有提到 they 这个字，其实是有点在当时不管是之前还是之后都是不寻常的，有点太现代了，就是有点好像太平等论了。通常是讲都是你看其他的譬如说新民信仰告白自己本身的 3.6 和 7.2 都是讲到那个罪的源头都是指某一个人，就是亚当，也不是指 they。 虽然是亚当夏娃都犯罪，可是归罪是归罪在亚当，因为他是我们盟约的头，等一下会讲到这个。但是在 6.3 先前就用于 they， 很奇怪，有点奇怪。但是你知道他们讲的就是说，他们既然他们是人类的源头，所以这个的罪就归到罪人众人。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翻译上的错误，他不是直接讲罪，而是讲他的 guilt of the sin， 罪疚。 OK， 罪的责任就归属到罪人， imputed 就归属到，然后这个罪的后果，众人他们的后裔也都领受了这罪的后果。 OK， 主要是讲这个。但是如果你读你读6.1 中文翻译在新译新敏信条的，他说他们是全人类的根源，这没有，他们所犯的罪就归到众人，这个不是很精准，应该是罪咎归到众人，而罪所引起的死亡和败坏，罪的后果， OK， 败坏的人性，罪的后果是什么？死亡和败坏的人性就透过生育传给了后代，他们后代所有的子孙。这边是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这边如果你只看中文的话，他你会以为先贤在解释说原罪是如何透过什么 mechanism， 什么样的机制传给了后代，是透过什么生育或者 ordinary generation， 这原来的字，自然的生育或普通的生育，就透过这个生育传给了后代所有子孙。但是你如果你仔细看原文的话，那个透过原来生育它不是 modify 前面的传给，而是 modify 什么后面的所有的子孙。所以原来它的意思就是说罪的后果也就是死亡和腐败的败坏的人性就传给了他们所有透过自然生育而产生的子孙。你听懂这中间微妙，它这样子你来，他其实并没有解释是不是透过这个机制， 只是阐述一个事实，所有自然生育的子孙都传承了或者领受了这个罪的后果，都有份于这罪的后果。为什么这个比较重要？罪到底是罪疚，到底是因为透过你的基因或者生育传给你的，还是是首要是 impute 给你，还是归算给你的？归算给你的 OK。 而这些归算的人，被算为罪的人，在亚当里面被算为罪的人，就是他所有自然生产的后代。但是他并没有解释，先贤们在这里其实少数的，在之前的我看到的一些文献是有一些用的文字，就是可是也没有多加，就是说透过inheritance 传递给后代。但是你会注意，其实大部分先贤尤其在此，他们并没有直接讲说就是透过这个自然生育，那时候自然生育，现在如果你要这样理解的话，就是透过基因或者透过遗传传给后代。 No， 并没有这么说，而是说所有他们自然生育的后代都有份于这个罪，也领受了这个罪的后果。但是为什么有？因为是 imputed to you， 归算给你。归算这个概念，也许你会觉得为什么是算在我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跟约的概念就有关系了，盟约的概念就有关系了。如果你要否认归算，他的罪怎么可以归算给我，亚当的罪怎么可以归算给我，其实你在否认的是什么？你在否认你自己的救恩。你之所以得救，不是因为你的父母生了你，你有那个 righteousness 的基因或者 holiness 的基因，而是因为有一个人的义归算在你身上， right？ 就这样。所以归算 imputation 这个概念非常非常的重要，也是非常符合圣经的。OK， 我们先讨论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讨论 6.3。 I'm sorry， 我以为我们可以一堂课就解决第六章，我本来的意思也不是要这个变成什么系统神学，可是好像有点是，你们会不会觉得讲太多了？因为我讲话讲很多，然后你们也没有什么，我就认为你们都觉得很好，自我感觉良好。我是说我的自我感觉。哦，我本来是说每次都应该有一些时间大家一起祷告。我们还是可不可以花5分钟的时间，我邀请大家一起集体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预备我们的心祷告，为今天的敬拜祷告。